今阅读镜邀你四季读好书，阅读加我一个。北京时间23:00，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5000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崇祯11年冬，清兵入侵，北京戒严。同年秋，李自成在陕西潼关只率18骑兵冲出明军重重包围，潜入商洛山中。在此之后，内忧外患成了崇祯每天都要面对的主题。他勤于政务，忧心国事，他日理万机，苦撑危局。17年的政治生涯，他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上。然而，一心成为中兴之主的崇祯，为何成了亡国之君呢？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崇祯皇帝》，讲述大明最后一位皇帝的悲剧人生。 上回我们说到，清军攻破松山城，活捉了洪承畴等明朝的全部文武大员。清兵入城后，杀死明朝兵备道一员，副将10员，游击以下和把总以上官100余员，以及士兵3063名。这些官兵和士兵都在城破后进行了巷战，英勇不屈。后来巷战失败，溃散到各处驻宅，继续进行零星抵抗，坚不投降。有一部分人身带重伤，被俘之后仍然骂不绝口，直至被杀。另外有1000多城中百姓，包括少年儿童，因同明军一起抵抗，也被杀死。但是奏报中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一笔，另外提到了俘获了妇女幼稚1249口。皇太极用朱笔抹去了满文奏报中关于明朝居民进行巷战和坚不投降的情况，然后问道：洪承畴捉获之后有意降吗？安泰回答说：韩王，你不用想他投降，那是绝不会的。奴才听说他被捉到以后，把他拉到多罗素郡王爷的面前，他很傲慢，是个硬汉，宁死不跪，也不答话，只是乱骂。那个姓邱的巡抚、姓王的总兵、姓曹的总兵也都跟他一样，在王爷前毫不怕死，骂不绝口。这两个总兵都是受了几处重伤，倒在地上，这才被活捉的。还听说那个曹总兵原来就有病，马也无力，马先倒下了，他又步战了多时，这才倒了下去。皇太极挥手使跪在面前的安泰退出宫去，心说：幸而明朝的武将不都像王廷臣和曹变脚一样。关于如何处置洪承畴等人，在皇太极的心中一时不能做最后的决定。倘若照他原来的想法把洪承畴留下，那么邱民仰和王廷臣、曹变脚等人又该怎么处置呢？他召见了范文成等几位大臣，也没有一致的主张。于是他暂且派人传谕嵩山诸王，将俘获之物酌量分赐给将士，一营军器 给予嵩山城内收储，洪承畴等人暂居军中候命。到了三月初四，皇太极得到围攻杏山的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自军中来的奏报，知道明朝派来的议和使者即将来到，杏山和锦州很快就会投降。他想着只有留下洪承畴最为有用，便派人往预住在嵩山的多罗素郡王豪格、多罗郡王阿达里、多罗贝勒多铎等，将明总督洪承畴和祖大寿的堂兄弟祖大岳借至盛京，将明巡抚邱民仰、总兵王廷臣和曹变脚处死，将祖大寿的另外两个堂兄弟祖大明、祖大成放回锦州，同他们妻子玩具，并且劝说祖大寿赶快投降。果然到了三月初十，祖大寿献出锦州投降，杏山也跟着降了，只有塔山一城不降。经过英勇苦战失守，全城军民包括妇女在内几乎全部战死或被俘后遭到残杀。三月十日，虽然锦州投降的奏报尚未来到盛京，但是皇太极知道锦州已经约定在初十投降，他欲令朝廷急作准备，择定明日去唐子行礼感谢上天。十一日晨刻，陈涉鲁布鼓吹前导，皇太极率领李亲王代善、多罗饶于贝勒阿巴泰、朝鲜世子大军和文武诸臣出了府进门，前往坐落在大东门内偏南的一座庙院。到了唐子的大门外边，汉族大臣、朝鲜国的世子大军和他们的陪臣以及满族的一般文武官员都不能入内，只有被皇帝许可的少数亲族和满族大臣进去陪祭。这是保存满族古老风俗和原始宗教最浓厚的一座庙宇，连敬的什么神也有各种猜测和传说。其实如今清朝皇帝率领少数满族亲贵们进去的地方只有两座建筑，一座四方形的建筑在北边，名叫祭神殿，面向南，是皇帝祭堂子时休息的地方，并且存放着祭神的各种法物。另外一座建筑在南边，面向北，圆形，名叫圆殿，就是所谓的堂子。祭堂子就是在圆殿里边，而里边既不设泥塑的偶像，也没有清宁宫那些神像挂图。圆殿的南院正中间有一个竖立神竿的石座，其后又是石座六行，为皇子、王、贝勒等治祭所用。皇太极在祭神殿稍作停留，祭堂子的仪式开始了。满洲和蒙古的海螺和画角齐鸣，那些从汉族传进来的乐器备而不用。皇太极在海螺和画角声中进入圆殿，由明赞官赞礼，面向南行三跪九叩头礼。少数陪祭的满族亲贵大臣分左右两行俯首跪在他的后边。虽然使用明赞官赞礼和三跪九叩头都是接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但是面向南祭神却保持着长白山满洲部落的特殊习俗，不但跟汉族不一样，也不同于一般女真族的习俗。在他行礼之后，四个男萨马头戴神帽，身穿神衣，腰间挂着一周黄铜妖铃，一边跳舞一边用满洲语歌唱古老的祝词，同时或弹三弦，或拍神板，或举刀指画，刀背上响动着一串小铃，十分热闹而节奏不乱。拜过堂子，皇太极走出圆殿，为着他的武功显赫又一次获得大捷，面向南拜黄龙大道。虽然皇家的旗道用黄色绣着龙形的图案，是接受的汉族影响， 但祭旗道不用官员明散，仍用萨马祝道，也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满族旧俗。祭拜完毕，皇太极仍由仪仗和鼓吹前导返回宫里。朝鲜国世子和大军在进入府进门后得到上谕，就返回他们的馆所去了。第二天，多罗饶于贝勒阿巴泰率领固伦额驸、齐他特、巴牙斯护郎、朝鲜国的世子以及满洲、蒙古、汉人诸臣上表祝贺大捷。汉文贺表中称颂皇太极神圣天寿，智勇幸成，运伟略于环中，奏齐勋于捆外。过了四天，洪承畴押解到了盛京，被拘禁在大清门左边不远的三官庙里。皇太极一面命文臣们带他拟出诏书，满蒙汉三种文字并用，将松锦大街的武功大加夸张，传谕朝鲜国王李从和蒙古各部的王和贝勒知道，一面命汉族大臣设法劝说洪承畴赶快投降。但是两天过去了，劝说洪承畴投降这一招却失败了。洪承畴自进入盛京以后就不断的流泪，不断的谩骂，要求赶快把他给杀了。过了三天，洪承畴就绝食了。皇太极在清宁宫心中纳闷，如何能够使洪承畴不要绝食，也不要像张春那样宁可激流一生也坚不投降，用个什么办法使洪承畴这个人回心转意呢？ 聆听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洪承畴在两三个月前就断定，朝廷再也无力量派兵为松锦解围，嵩山的失陷分明难免，而他的努力坚守也只是为朝廷尽心罢了。由于他心知孤城不能久守，所以早已存在成王与亡的决心。当城上和街上响声四起的片刻间，他正要悬梁自尽，不意稍一犹豫，被一群亲将拥出行辕推扶上马，后来又在亲兵亲将的簇拥中冲出西门。在马失前蹄之前，他也曾在刹那间产生一线希望，倘能逃出就奔回山海关收集残柱，继续同敌人周旋。被捕之后，他深深后悔嵩山失陷时不曾赶快自尽，落得像今天这样身为囚徒，只有受辱一途。在被押解来沈阳之前，他从秋民养曾被关押在一座帐篷里边，两个人都能将生死置之度外，以忠义相勉。过了一段日子，三月初，在豪格派一满洲将领来宣布清朝皇上上谕，要将洪承畴押解往盛京和将秋民养处死的时候，秋民养镇定如常，徐徐地对清将说：“知道了。”然后转过头来对洪承畴一笑说：“志泰大人，民养先行一步，大人此去沈阳，必将与文文山前后回应，光照史册。民养虽不能奉陪北行，大骂陆廷，但愿忠魂不灭，恭迎大人与陛下。”洪承畴答道：“我辈自束发手书，悉知忠义二字，身为朝廷大臣，不幸陷于敌手，为国尽节，分所当然。况学生特贺皇上之谕，天恩高厚，更当以警血洒鲁厅，断无惜死之力。 邱明仰不顾清将催促，扶正扶头，整好衣襟，向西南行了一跪三叩头礼，遥辞大明皇帝，起来又向洪承畴深深一揖，然后随清将而去。洪承畴目送着邱明仰被押走以后，心中赞道：好一个邱巡抚，临危受命，视死如归，果然不辱朝廷，不负军国。洪承畴被押解往盛京的途中，清将为了怕他会遇到悬崖时从马上栽下自尽，使他坐在一辆有毡帷帐的三套马轿车上面，车前左边坐着赶马车的士兵，右边坐着负责看守他的牛鹿额真，车前后走着大约300名的满洲骑兵。看旗帜，他明白这是正黄旗的人马。洪承畴并不同那位牛鹿额真和赶车的大兵说话，而他们也奉命不得对自己无礼。多半的时候，洪承畴闭起眼睛好像是养神，而实际上他的脑海当中无一刻停止活动，有的时候像波涛汹涌，有的时候像暗流深沉，有的时候神驰过国，心悬朝廷，有时又不能不考虑着到了沈阳之后的事，不禁情绪激昂。当然他也不时想到他的家庭，他的母亲，母亲在他幼年时就教育他为子尽孝和为臣尽忠的道理，还有他的夫人、儿女等等的亲属。特别奇怪的是，他在这前往沈阳赴死的途中，不仅多次想到他的一个爱妾，还常常想到两个仆人，一个是在嵩山西门外被清兵杀死的刘生，另一个是去年8月死于乱军之中的玉儿。每次心头上飘动玉儿的清秀姣好的面孔和善于体贴主人心意的温柔性情，不禁就会起怅惘之感。然而这一切杂念不能保持多久，就被一股即将慷慨就义的思想和情感压了下去。洪承畴自从上了囚车，就已然在心中下了决定，到了沈阳以后，如果带他到鲁囚四王子面前，他要做到一不屈膝，二不投降，还要对鲁囚破口大骂，但求速杀。他想象着鲁囚可能被他的谩骂激怒，像安禄山对待张巡那样打掉他的牙齿，割掉他的舌头，然后把他给杀掉。他想，倘若如此，壮烈捐躯也不负世受国恩，深蒙金上之誉。他又想到，也许鲁囚并不马上杀他，也不逼迫他马上投降，而是像蒙古人对待文天祥那样，暂时将他拘禁，等待很久以后才将他杀掉。如果这样，他也要时时存一个以死报国的决心，每逢朔望向南行礼，表明他是大明朝廷大臣。有时洪承畴睁开忧愁的眼睛，从码头上向前望去，看见春色已经来到辽东，河滨开始融化，土山现出灰绿，路旁向阳处的野草又开始苏醒的发出嫩芽，而处处柳树也在柔细的枝条上结满了叶苞，有的绽开了尖尖的鹅黄嫩叶儿。洪承畴经过漫长的秋天和冬天被围困，忽然看见了大地的一些春色，在心头上便生出来一缕生活的乐趣。但是这种乐趣与他所遭遇的军败身俘、即将慷慨殉节的冷酷现实是极不调和，所以片刻过去，他就觉得山色暗淡，风悲日惨，大地无限的凄凉。 他再一次闭起了眼睛，在心中叹道：唉，这辽阔的祖宗山河，如今是处处破碎，以至于此。锦州城已经投降，再也听不见双方的炮声。当锦州投降之前，清朝大队人马不敢从离城两三里以内的大路经过，害怕城上打炮，也害怕误中地雷。如今押解着洪承畴的300骑兵和一辆马车从小凌河的冰上过去，绕过锦州继续前进，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经过锦州，正是他曾经奉命率大军前来援救的一座重要的城池，所以洪承畴不能不睁开眼睛看一看。他望见了雄峙的不规则的城墙，稍微被炮火损伤的箭楼，特别使他注目的是那座耸立云霄的辽代八角古塔，层层飞檐，历历入目。忽然一阵冷风吹过，传来隐约的铃声。他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这是从塔上来的铃声，觉得一声声都饱含着沧桑之感。过了锦州，囚车继续奔驰，他的心情十分的单调和忧闷，总是想起了邱明阳临行前的镇定神态和对他说的几句话，也时时在心中以文天祥自诩。他在最苦闷的时候就默诵文天祥过伶仃洋的诗，越默诵心中越充满了慷慨激情。自己虽然不是诗人，但正如所有生活在唐宋以来的读书人一样，自幼就学习作诗，以便应付科举，并且用诗来从事交际应酬，述志言情。因此对于作诗一道，洪承畴不为并不外行，而且对比较难以记熟的诗韵，他也能不翻阅韵书而大体不致有误。默诵了几遍过伶仃洋诗以后，他趁着囚车无事，感情不能抑制，在心中吟成了《囚车过锦州》七律一首：万里愁云压剑车，风江处处复长须，王师已丧孤臣在，国土难全血泪余，浊物苍茫旧死地，此言凄惨已村驴，千年若化辽东鹤，飞越燕山恋帝居。从嵩山出发走了4天，望见了沈阳城头。自从望见沈阳以后，洪承畴的心情反倒更加的镇定。他只有一个想法：我是天朝大臣，深蒙皇上之誉，任胡虏百般威逼利诱，绝不辱国辱身。他判定皇太极定会将他暂时拘留，不肯杀害，命大臣们向他轮番劝降，甚至会亲自劝他优礼相加。他也明白，自来临阵慷慨赴死意，安居从容就义难，所以必须死的是越快越好。 潮起潮落，淘尽古今之事，博古之心通晓上下千年，读史有学问，书中论乾坤。 为了让洪承畴投降，皇太极想出了什么办法呢？洪承畴最终会向皇太极低头吗？明天同一时间，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姚雪银所著的《崇祯皇帝》，本书已由故宫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